那其他一些小伙伴都是从这个冰箱里 变， 这个食物里变出的这样的一些小伙伴们。 是的， 我觉得小朋友们应该会觉得非常的开心吧，来到这里的话。 对，很开心。 嗯， 那首先呢，小朋友一般这里是儿童是非常喜欢的嘛。 啊， 那首先我们介绷一下，这个来这里的入场费的话是儿童是8000韩币左右。 嗯， 那以上小学生开始是有一些设限的游戏区的。 哦， 所以说小学生他可享就是享受的一些区域是有限的。 嗯， 所以他是4000韩币左右。 啊， 那早上9点到晚上6点营业时间，然后每个月的节假日或者是韩国的一些节假日当天是休息的。 嗯。 然后呢，我们到了这个可可蒙小农园之后呢，一到入口就会看到一个大型的蜗牛。哦，我们朴主播，你知道这是什么吗？一进到入口之后，有一个大型的蜗牛的一个建筑，对， 大型的蜗牛，这个可能就是一个摆设， 是一个摆设吗？这 不是吗？ 不是的，这是卫生间。那大家就会好奇，为什么这个蜗牛， 啊， 这个卫生间的设计成蜗牛呢？ 对啊， 因为蜗牛的这个行动，蜗牛的这个动作是非常慢的嘛。 嗯， 所以是让大家享受慢生活节奏，这个慢节奏。然后这个，哦，小农园就代表着农村的生活嘛。 嗯， 农村生活是慢节奏的嘛，算是。 嗯， 然后也是代表了一些有机农。 嗯， 是给大家一个启发的，在门口就给你弄了一个。 哦，就是让大家这个慢慢的去上厕所。 嗯，没错，也有这个概念。对，也让大家享受慢生活。 对，我觉得也是吧。你看，嗯，上厕所的话，你本来去的时候就挺急的。 对， 你要在里面还一直很急的话， 对， 我一般去厕所就害怕，去公厕的时候就怕外面有人在等。 哦，是， 感觉是不太奇妙的。 没错，没错，不能慢啊。 嗯，好的啊，那这个一进来的话， 嗯， 也可能会有这样的一些，把它设计在门口的话，会有这个目的吧。 嗯， 就是你赶快啊，该解决的事情都解决完， 去体验，然 后去尽情的玩耍，对吧？ 没错，没错， 非常有 sense。 对对， 很会考虑啊。 是的。 那接下来呢，我们觉得就是让孩子们真正兴奋的一些区域了。 没错，那我们就进去体验一下哈。那各个这个可可蒙小农园各个室内都是有很多一些室内的空间的哈。 嗯， 有一个空间叫做仓库游乐园。 仓库游乐园。 对，是模仿了农村的那个仓库的一个模样。 嗯， 然后在里面的孩子可以自由玩耍，里面还有一些锦阁木啊、攀登架啊、蹦蹦床等等。 哦， 然后根据孩子的年龄呢，有不同的这个游乐设施。 嗯， 这里有专门为未满24个月的这个婴幼儿准备的这个学步区。 嗯， 然后人多的时候呢，是按时间限制游戏区的一些人数的，所以的家长不用担心人多会挤到自己的孩子等等。 哦，我觉得这个是很合理的一个设计。 是的， 对吧？因为这个本身孩子们他们是不会去懂得说这个，哎，有危险要避让等等的。 嗯，对， 所以孩子多的时候呢，可能会磕了碰了，这样的家长是比较担心的。 嗯嗯， 所以这里的空间刚刚也提到都是做好分离的。 嗯， 对吧？ 嗯， 而且还有人数的限制，爸爸妈妈在旁边 安心， 对，也是非常的安心的。 嗯， 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去哪里呢？ 那首先呢，接下来我们要去的是到外面去吧。 嗯， 到外面有这个可可蒙的和这个动漫角色漫画角色一起去和他拍照的一个照片区。 哦， 然后还有这个大型的可可蒙的角色。 嗯， 对， 嗯， 一个模型吧在那边。 嗯， 然后孩子们特别喜欢在那边去拍照啊等等。 可蒙的这个世界呢，应该是有各种大中小型号的， 对， 各种模型的，啊， 越大越喜欢，我感觉孩子， 也是啊。 嗯， 大的这个就可以一起拍照， 对， 小小的呢，那种娃娃之类的可以买回家， 对，没错， 做纪念，对吧？ 嗯， 那刚才提到了这个可蒙是从冰箱里 出来的。诞生的是吗？ 它是香肠。 没错没错没错。那冰箱里的材料制成的这个动漫角色我感觉应该不多吧。 嗯， 算是独一无二的了吧。 对对对。 然后这个可可蒙是源自于这个香肠那个模样的。 嗯， 然后它是一个猴子的一个小角色哈。然后还有这个煮熟的鸡蛋是小兔子。 嗯， 然后胡萝卜呢是变成了这个小驴的一个角色。 啊， 然后还有黄瓜鳄鱼和蘑菇马。蘑菇河马。 哦， 对，特别有意思。 黄瓜鳄鱼，哎，这个也都是这个按照食材的本身的特性来改变的。 我感觉特别可爱，特别激发孩子们想象力。 对，那火腿肠倒是挺像的。 对， 外面是这个红色的。 没错没错。然后这样的漫画角色首先是那个色彩是非常的， 对对 对， 对， 多种多样的，非常耀眼的。 嗯， 所以孩子们特别喜欢这样的角色在那边附近拍照啊等等。 对，拍照也应该是一个不错的，对吧？ 对， 现在有孩子的家长们一般都不会去拍自己的这个晒自己的自拍什么的了。 对。对， 一基本一打开他们的朋友圈，全都是自己的孩子， 对对， 全都在晒娃。 没错，而且韩国不有一句那样的一个俗话吗？ 嗯， 就是所有的剩下的只有照片，所有的多么精彩的旅行， 啊， 剩下的只有照片。 对对 对， 对， 所以可能大家旅行当中去拍照，这也是无可厚非的一个活动。 嗯， 对吧？ 对， 接下来呢，

It's 9 p.m. Beijing time. 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英语单词中的多彩中国，双语绘本里的世界万象，这里是小鬼当家，让我们一起聆听新时代青春的声音。 Welcome to Kiss Club. 大家好，欢迎收听北京外语广播小鬼当家，我是 Peter。 房车又称呢车轮上的家，具有呢房与车的两大功能，但其属性还是车，是一种呢可移动具有呢居家必备的基本设施的这种车辆。车上的居家设施呢有卧具、炉具、冰箱、橱柜、沙发、空调、电视、音响等家具和电器，可分为驾驶区域、起居区域呢、卧室区域、卫生区域、厨房区域等。房车是集衣食住行于一身，实现生活中旅行、旅行中生活的一个时尚产品。那么今天我们就聊聊哈非常时尚的这个房车。好，那么首先进入到今天的第一个板块，魅力中国 Amazing China。 魅力中国 Amazing China。 我们追求新的旅游体验，使得房车在中国越来越受大家的欢迎。首先我们看一下房车的英文翻译哈，它和我们的这个房子没有任何的关系。看看这个房车呢，它的英文是 recreational vehicle， 缩写的是 RV。 第一个呢是 recreational， 它的拼写是 recreational， recreational， 后面是 vehicle， 车辆vehicle。 第一个单词呢 recreational 表示说人能够休闲放松的意思哈， recreational 合到一起呢翻译成中文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个房车 recreational vehicle。 回过来我们看一下第一段的英文的翻译，追求新的旅游体验，让我们这个房车越来越受大家的欢迎。追求想获得某一个东西，这个单词非常简单，叫 desire D-E-S-I-R-E desire for a new travel experience， 为了获得新的一个旅游的体验的这么一个追求，这么一个愿望。 has made the recreational vehicles more popular， 让这个 RV 房车呢越来越受大家的欢迎， more popular among Chinese people。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哈它的这个变化，为什么说越来越受大家的欢迎，我们看看相关的一些数据。与去年同期相比啊，今年上半年中国房车的消费的量呢增长了100%，预计呢未来消费总额将达到10,000亿人民币。 The use of such vehicle in China grew by 100%， 增加了100%哈，用的是 by， 后面加一个 by 哈，这个介词 by 表示一个差的概念哈，他们之间有多大的一个差距，多大的一个变化，用这个 by。 In the first half this year compare with， 与去年相比， compare 与什么什么相比， compare with the same period last year， it is expected that 啊，预计啊，那么这个词组呢大家记下来， it is expected， 我们知道呢 expect 表示期望，但是呢有的时候呢往往用作一个被动语态，表示人们对未来的一个想法，对未来一个预测啊，用的 be expected。 那么看一下将达到10,000亿哈人民币，看看这个英文翻译， It is expected they will hit 1 trillion yuan in the future 啊， in the future， 在未来这个 trillion 哈， T-R-I-L-L-I-O-N 1 trillion yuan in the future。 那么中国目前呢已有70,000辆房车，截止呢2017年底售出了20,000辆房车，比前一年增加了12%，另外呢还有20,000辆呢出口海外。 There were about 70,000sRVs in China， 70,000辆 in China as of the end of 2017， 20,000 RVs were sold， 售出了20,000辆房车，比前年增加了12%， up 12% over the previous years 啊，用到的是去年哈、啊，去年叫 previous 啊，比这个前一年增加了12%。Over the previous previous 之前的那一年 ，well another 20,000 were exported， 有2万辆车呢出口海外。接下来我们看一看一位房车的爱好者哈、啊，他的一个房车的体验。作为一个喜欢露营和背包旅行的户外爱好者呢，姓顾的一名先生叫顾云松，从2010年开始呢就拥有了一辆房车。An outdoor lover 啊，一个户外的爱好者。Outdoor 哈、啊，我们知道这个户外哈、啊，我们说里面的 indoor outdoor who enjoy camping and backpacking 两个词，同学们记下来。Camping 是指呢去露营，然后那个 backpacking 这个 back b a c k p a c k 表示说我们后面呢背一个包。两个特别受大家欢迎的户外活动，一个呢叫做 camping， 一个呢 backpacking。顾云松 has owned an RV since 2010， 从2010年开始呢拥有一辆房车。他喜欢房车的一个原因是因为房车可以呢让他更加深入的了解大自然，并呢有足够的空间让他能够运送必要的设备。他说他已经呢开着房车在世界上很多地方呢旅行过。 The RV can take me deeper into nature。 首先第一点呢能够深入的了解大自然。 deeper into nature， take somebody into some place、啊、这个词组不难，表示把一个人带到一个什么地方。那么如果说是非常深入的进入到某一个地方， deeper、啊、因为不仅仅是 deep， 更加的深入、啊、deeper into nature， 同时呢有足够的空间， has enough space for me to transport necessary equipment， necessary equipment， 必要的这些设备。前面用的这个动词呢是 transport， T-R-A-N-S-P-O-R-T， 能够运送哈、啊、这个词。它呢可以表示呢运送某一个东西，表示一个货车、一个卡车等等哈、啊、这些交通工具能够送东西。另外这个 transport 也可以呢是指对人哈、啊、我们说上下班的一个交通。比如说我住的地方哈、啊、这个交通是比较便利的，那么可以用 easy transport， 比如下楼哈、啊、就有公交车站，下楼就有地铁，我们用这个 transport 来表示说我们日常的一个出行。Says Guo who has traveled to many places home and abroad in the vehicle， 不仅仅在国内，同时呢在国外哈、啊、叫 home and abroad， 通常使用的这个词组，比如说一个人非常的有名哈，不仅仅在国内有名，同时呢在海外也非常受大家的欢迎。我们可以说 He is very famous home and abroad， 或者说 He is very well known home and abroad。 2012年他花了大概200天的时间在房车里面周游了欧洲，他还曾在澳大利亚和美国进行公路旅行。 In 2012 He spent about 200 days touring Europe in the RV。He has also done road trip 啊，在公路旅行 road trip in Australia and the United States。 基于国内呢有越来越多的房车爱好者，那么呢相关的一些旅行社啊，相关的一些行业，他们呢也围绕着房车提供了更多的一些产品和服务。比如说主要的一些国内的旅行社也开始呢围绕着房车啊提供一些度假的套餐。比如说中国国旅呢开发了将近100个哈、啊、与亲子哈、啊、体验摄影和健康相关的一些房车的旅行的产品。所以说同学们如果说感兴趣的话呢，可以呢跟父母呢到这些相关的机构呢去问一问哈、啊、体验一下房车的这种感受。特别呢现在在假期哈、啊、那么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出门的时间，大家呢可以考虑考虑哈、啊、是否呢今年用一个比较新的方式呢去玩一玩哈、啊、去乐一乐。Major travel agencies have also started to offer holiday packages around the RV. 这里面讲到了这些、啊、旅行社、啊、或者一些大的一些旅行的公司、啊、叫 travel agency。 前面这个词不难， travel 旅行 agency A-G-E-N-C-Y 是指呢公司代理机构、啊、合到一起呢叫做旅行社。 Have also started to offer holiday packages， holiday packages 度假的套餐啊，这个套餐呢，它包括了不仅仅是说到目的地的一个安排，同时包括机票啊、酒店呢相关的一些，比如游艇啊、一些娱乐项目合到一起呢，给您一个 package。因此呢，我们叫做一个套餐叫 holiday package。他们这个套餐呢是比较特殊的，是针对这个房车设定的一个套餐，叫做 around the RV, around the recreational vehicle。啊，它是一个完全不同的一个套餐的形式。比如说 ,The China International Travel Service, 中国国旅 has developed nearly 100 RV travel products, 100多个亲子相关的一些产品叫 travel products, related to parent-child experiences。产品的针对的特点啊，特别的明显，它为 parent and child,父母和孩子，我们合到一起叫亲子的一些体验哈 ，parent-child experiences, photography and health, 一些摄影和健康相关的这些房车的这些产品，因此呢，非常的接地气哈，与我们的兴趣点呢，非常好的进行了一个融合。他们在昆明和西双版纳的两个露营地呢，去年吸引了将近2000多名游客，同比增长了将近20%。Two camping sites in Kunming and Xishuang Banna. 看看这个露营地呢，用的是 camping site, S-I-T-E, 表示一个营地哈 ,camping site 合到一起。一个呢在昆明，一个在呢Xishuang Banna. Both in Yunnan province drew more than 2,000 travelers last year. 它吸引了呢将近2000多名游客啊，用的是drew,D-R-E-W, 是那个 draw 的过去式的形式 drew。我们可以换另外一个动词来表示吸引，叫 attract,A-T-T-R-A-C-T,attract, 表示呢吸引了多少人。所以呢今天我们总结一下，表示吸引到啊什么什么人的话呢，有两个动词大家可以用。一个呢叫这个 draw,D-R-A-W, 另外呢是 attract,A-T-T-R-A-C-T,attract, 两个动词表示吸引。同比增长了 20%, a 20% year-on-year growth。如果说同月相比叫 month-on-month。同时啊，云南的两个露营地呢还提供了一些篝火晚会。那么有机会呢参加当地的傣族活动。The two camping sites in Yunnan offer bonfire party, 篝火晚会啊，这个词啊叫 bonfire party, B-O-N-F-I-R-E, bonfire, 后面加一个 party, 篝火晚会。The chance to participate, 去参与 in local ethnic Dai activity, 啊，傣族的一些活动，用的是呢 ,ethnic Dai, ethnic 这个词表示民族啊，特别呢是指那些少数的民族 ,ethnic Dai activity, 这个词给大家拼一下 ,ethnic, ethnic Dai activities, 比如说 fruit picking, 摘水果 ,fruit picking, an outdoor adventure,户外活动哈，两个活动哈，一个是 fruit 水果，一个是 outdoor adventure 这个探险哈。我们这个讲过，它的拼写呢是 adventure adventure 探险活动。那么许多房车旅游者啊，在前往西藏或者东南亚的目的地的途中，都喜欢呢在这里呢进行短暂的停留。Many of the travelers stop at the camps while on their way to Tibet.or Southeast Asian destinations. 营地呢停留一段时间叫 stop over. While on their way to Tibet or Southeast Asian destinations, 啊，到这个东南亚等一些目的地。刚才我们讲到的一位顾先生，他是一个非常资深的一个房车爱好者。那么现在呢他准备呢开设一些房车的一些营地哈，提供相关的服务。顾先生他的房车营地呢有250棵哈古桃树哈，非常优美的一个环境。同时啊，他回忆起他过去呢因为没有这种啊我们说房车的营地，不得不把自己的房车停到哈酒店的外面，感觉是不舒服的。那么现在呢他已经开设了这个房车营地，他可以和一些房车爱好者呢进行密切的沟通和交流。Facility is home to 250 Asian peach trees. Facility 这个词 F-A-C-I-L-I-T-Y. Facility is home to 250 Asian peach trees. He recalled how he used to have to park his RV on the side of the hotel where his friends would stay. 过去呢常常哈不得不呢把他的这个房车停到酒店的一侧。Today, he can interact with other RV travelers in camping site. 那么现在呢这些房车爱好者能够呢集中到一起了哈，同时呢沟通更加的方便一些。He can interact, 这个词我们讲过表示互动，能够呢非常好的进行有效的沟通哈，叫 interact, interact with other RV travelers in camping site, which have appeared over the year. 啊，在最近几年哈，陆陆续续出现了这些房车的这些营地。好，那么接下来我们把刚才的内容给大家再朗读一遍。Desire for new travel experiences has made the recreational vehicles more popular among Chinese people.The use of such vehicle in China grew by 100% in the first half this year compared with the same period last year. It is expected that it will hit 1 trillion yuan in the future. There was about 70 RV in China. As of the end of 2017, 20,000 RV were sold, up 12% over the previous years, while another 20,000 were exported. An outdoor lover who enjoys camping and backpacking Gu Yunsong has owned an RV since 2010. The RV can take me deeper into nature, has enough space for me to transport the necessary equipment, says Gu, who has traveled so many places, home and abroad, in the vehicle. In 2012, he spent about 200 days touring Europe in the RV. He has also done road trip in Australia and United States.Major travel agency has also started to offer holiday packages around the RV. For example, the China International Travel Service has developed nearly 100 RV travel products related to child parent experiences, photography, and health. Two camping sites in Kunming and Xishuangbanna, both in Yunnan province, drew more than 2,000 travelers last year, a 20% year-on-year growth.The two camping sites in Yunnan offer bonfire parties, the chance to participate in local ethnic dye activity, fruit picking, and outdoor adventures. Many of the travelers stop at the camp while on their way to Tibet or Southeast Asian destinations. Gu's facility is home to 250 Asian peach trees. He recalled how he used to have to park his RV on the side of the hotel where his friend would stay.Today, he can interact with other RV travelers in camping site, which has appeared over the years. 下一个板块是我们的英语绘本故事时间。今天的故事是 Little Witch Learns to Read 第一部分。一边听故事，一边学英语。 Hello everyone, my name is Hannah. Welcome to Jason's Reading Classroom. Today we have our third and final story about the Little Witch. Are you ready to find out what she gets up to today? 3, 2, 1, let's go! The title of today's book is Little Witch Learns to Read. Loved school. She loved making art projects.She loved science. She loved to feed the gerbil, Mr. Coffee. Most of all, she loved learning to read. That's great. What did you love most of all at school? Her teacher's name was Ms. Brooks. Little Witch worked hard.She learned to sound out new words. Some words were called sight words, like night and friend. These are words you have to remember just by looking at them, said Ms. Brooks. And slowly, Little Witch did. Wow, great. Shall we see some other sight words that Little Witch learned?Night, friend, toad, right, court, tough. Fantastic. Can you learn all these words? Read a book every night with your mummy or daddy, Miss Brooks told the class. They can read to you, and soon you will be able to read to them. Wow, that's a great idea. Miss Brooks took the class to the school library every week. You may borrow any book for a week. When you return it, you may borrow another one.That night, Little Witch asked Mother Witch to read to her. Nan! Screamed Mother Witch. Bedtime stories are for children, not witches. Get rid of that book! Uh-oh. Next, Little Witch asked Cousin Dippy to read to her. Cousin Dippy was happy to do it. But she mixed up all the words. Can't you make lovely thumb girl, read Cousin Dippy. Little Witch sighed. Never mind, Cousin Dippy. Aww. Little Witch asked Aunt Nasty to read to her. Once upon a time, I gave rotten fish to a cat. He threw up on my head, said Aunt Nasty. Ew, said Little Witch.That is not what the book says. That is about you. Aunt Nasty and Aunt Grouchy giggled wickedly. Naughty Aunts Nasty and Grouchy. I cannot wait until I can read all by myself, Little Witch told her cat Bow Wow. She tried to read by herself. She read some of the words,but not all of them. Well, some is better than none, she said to her bat, Scrubby. Then she put away her book and went to sleep. The next morning, Mother Witch warned Little Witch. Remember, no nice books allowed in this house. Little Witch went to the library. She had an idea.I will borrow a book and hide it with a magic spell. Mother Witch will never know. Little Witch checked out The Little Mermaid and put it in her backpack. I like The Little Mermaid story. How about you? As soon as she got home, Little Witch ran to her room and said a magic spell.Lingo, bingo, wordy itch. Hide yourself from Mother Witch. The book disappeared. Little Witch peeked under her bed, and there it was. She'll never find it here. Mother Witch never cleans my room. Good job, Little Witch.Later that night, all the witches were in bed. Little Witch turned on her flashlight. She snuggled up with her book and tried to read. Soon, it was midnight. Bow Wow was fast asleep. Scrubby was wide awake. But Little Witch could not keep her eyes open 1 second longer.The next morning, Little Witch overslept. Wake up! Screamed Mother Witch. Why are you still sleeping? Mother Witch stamped her foot. Little Witch was sleepy all day. She fell asleep at her desk, in the lunchroom, and even playing hopscotch. Miss Brooks was worried.Little Witch began staying up late every night reading, but she was getting more and more sleepy every day. Little Witch tried a magic spell. Jumpity, lumpity, coffee shake. Help me, please, to stay awake. The spell did not work. She even fell asleep at dinner.Oh dear, poor Little Witch, she's so tired.